世界，漫天的风雪在离别。漫天的风雪，你是林中脱逃的部队，已经无法再感动谁。突然想喝上一杯酒，喝了就忘记一切沉睡。 从每年四月开始，我国东南沿海就迎来了台风期。这种在北太平洋上成型的风暴来势凶猛，经常伴着大风和暴雨天气。2005年，歌手黄征演唱了一首名为《台风》的歌曲，他把爱情面对的挫折比喻为台风。面对挫折，是选择勇敢还是钻进屋子里躲避？每个人的选择都会不同吧。先来听歌。 破坏的雨挡住呼吸，飓风在今夜来袭，慌乱的人我们恩出的勇气，人潮拥挤街灯清晰，却是最后的分离，那一双手可以握紧不放弃，除了你就是我追寻的踪迹，清晨灯火里抵不过你轻柔呼吸，听见还在笑风的吼叫，终于知道你多重要，恨自己浪费爱的意义，低头闪耀最后一秒，紧握不掉你微笑，才让我在灵魂最深处看见你。又把一切都抹去，风化泪尽，瞬间一场空而已。你的温柔给的意义，尽管我从未珍惜，想要和你安静度过没代替。没有你，这种惩罚是否太偏激？清晨灯火里抵不过轻柔呼吸，听见还在笑风的吼叫，终于知道你多重要，恨自己浪费爱的意义，低头闪耀最后一秒，紧握不掉你的微笑，才让我在灵魂最深处看见你。听还在笑风的吼叫，终于知道你的微笑当自己，明了爱的意义，低头闪耀最后一秒，不顾一切向你奔跑，找到你这无边的恐惧才平息。 总有句歌词唱到，风雨之后见彩虹，用来比喻历经挫折之后一定能够迎来美好的未来。在1992年第四期音像世界杂志歌曲排行榜上，韦唯首唱的歌曲《风雨真情》获得了第二名。就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风雨之后的真情吧。 风是秋后霜，月是石榴圆，花那是绕来桥，花是苦后甜，经历岁月久，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寻找风雨中的歌声。开车走在路上，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感受？请闭上眼睛，想象我描绘这样的一幅画面：竹林中，两片竹叶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摆动，一辆车轻轻开进林中，卷不起一粒尘土。竹林的香味儿从敞开的天窗中飘荡进来。好了，还是不撩动你的感官了，来听《竹林风》，据说特别适合开车收听。 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够轻抚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。是思念的蔓延，抬头望尽的是透明的蔚蓝，其实是双手无法触及的蓝天，要相信世界就在心里面。探索生命意义的你看来耀眼，若你悲伤我会用笑来为你改变，因为我心中秉承着信念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可感受你的伴随心跳的思念。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够幸福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。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，在传送想要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。竹林风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。 最喜欢夏天傍晚的微风，不像秋风嚣张，没有冬天的干裂，也不像春天的微风无关痛痒。夏天的风透着凉爽和顽皮，就让我们在歌曲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